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鞋，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韩素、 春雨， 三 D 画新闻。 各位，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中午12点到1点钟在香港直播的三 D 画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春雨。樊素消失了那么多久，干嘛去了？ 去炒股去了。 肯定是赚大钱了吧？ 没有，一分钱都没赚到，都花钱了这礼拜。说实话，我们家真是没一个炒股的耶。 你现在只要买就赚，赶紧买。 真的吗？ 对，赚了请大家吃饭。 风来了，什么猪都能吹起来。哎，我就发现。真的是哈，你看大新闻大新闻，咱们有一个衡量的标准。我上礼拜不是回家去了吗，然后呢就在跟家里人聊天，从来都不会聊新闻的，你就聊聊家长里短啊，什么聊聊孩子啊、工作啊什么的。哎，结果呢就发现两个新闻话题居然上了我们餐桌的这个话题了，一个就是毕老爷、毕福剑那个事儿，再一个就是炒股。因为我们那个亲戚里面吧，有一个亲戚他炒，但是呢他就在那吹牛皮，说自己知道了谁谁赚了多少钱，但是剩余呢没一个人跟谈，因为剩下的没一个是炒股的。 现在都不需要知道，只要进去就能赚。 但是他们就说这种跟风的你就风险会比较大，是吧？而且呢也不知道他接下来一轮会不会什么泡沫啊什么之类的。 泡沫肯定是有的，你现在如果是作为一个理性的投资者，你肯定都不会去了。但是我也跟一些专业人士聊嘛，他说现在谁能阻止只要你买了就能赚的这种冲动，所以大家都看着眼红啊，谁不进呢？不是有句，我看到有很多人就戏谑说，世界上的股市有两种，一种是股市，一种是中国股市。所以你就不能把中国股市和其他世界的股市当一起来看，所以中国股市是不按常理出牌的。 我就看他们专业人士在那儿分析哈，因为我平常也不是很关注这个，说实话，就他们拿着这个大数据说话。就比如说呢，有一组资料统计，他们就统计这个沪深两市交易里面2000多只股票，第一季度呢只有33只下跌，跌幅呢是这个0.15%到17.82%，可以说呢是几乎全部的股票都在涨，而且呢涨幅呢是超过了100%的股票呢就235家。就可能炒着炒着吧，大家都觉得自己是这个无敌神仙级的股神了。我也看他们香港的报纸就登，有一些浸会大学的学生啊什么的，他们炒股啊都可以赚到100,000这么多。就这么几天。 内地的学生也有，然后有成立这种大学的炒股兴趣小组的，专门研究炒股。包括其实像这个对于广场舞大妈来说天大的事儿，这个广场舞都因为炒股把时间改了。他们把这个炒股的时间就是越来越多时间用来炒股，把广场舞的时间往后推后了。然后很多大妈也是在这个跳广场舞的这个期间互相串通消息，说哪只股市要涨啊，然后回去赶紧投啊。所以你看其实现在的股市可以说是不仅仅影响了经济，很多时候都影响了大家的日常生活。 但是哈，你说这个香港人就是看到这个港股的牛市之后呢，有的香港人他就的分析说，主要说都是所谓的南水北调。北调北水南调还是什么鬼，总之就是 北 水 南 下，是吧？北水南下了，就是说这个香港的朋友啊应该要见识到大陆的威力，就说呢应该真的是明白现在中国大陆已经成为全球很顶级的大的经济体了，而且呢你如果不正视这点，你香港人就会成为大输家。就不论呢你之前是说什么怎么样去政客也好，或者某一些的这个冲击大陆游客的这些本土年轻人都好，你都能够感觉到这个内地资金的威力确实呢在香港这边是难以抵挡的。不过呢也有人就说哈，说现在呢是所谓的国家牛市。就是它怎么样它都是一个政策市嘛，是吧？ 对，是的。 当然它也是资金市，就是呢有国家一直在背后，它是强力的这个支持，就认为中国的这个经济转型啊就寄望于什么新兴的产业啊，也加上很多改革的这个红利啊和国家战略机会啊，所以就让A 股呢是充满长期的机会。但是呢依然是劝投资者要悠着点，说越是在情绪疯狂的时候就越是 得小心， 嗯， 就是这么一个心态。我也不知道这个这么一个劝说人到底，你像曾俊华也是这么劝的，就是香港财政司司长，他也劝大家，他说这两天股市疯狂的很，在这种情况下呢要尤其小心。 对啊，是啊，都已经涨那么高了，你进去要跌就跌得很惨。比如说你一块钱买的，现在涨到了，假设吧，就说涨到了五块，那你五块再买的时候，万一它跌回一块了呢，你得赔多少，对吧？ 所以呢，就可能大家要好自为之。当然赚钱，谁都是希望梦想着一夜发达哈。可是呢，有人就说，你如果你翻查这个香港金融风暴之前的这样一个行情， 嗯， 你似乎能够感觉到，哎，这跟现在的这个情况它会不会有一点点的这个相似？那要不然我们接下来跟专业人士再来聊一聊。 对， 我们来连线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的教授胡星斗，来请他跟我们谈一谈，哎，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哈，造成这么大的一个牛市？那接下来对于投资者来说，他会不会要尤其注意哪些方面的风险？胡教授您好。 你好， 谢谢你跟我们现场连线哈。那上个礼拜呢，我想，内地舆论场上很热的一个话题，当然就是股市的问题。可能您的电话最近也被打爆了，大家也会在想哈，说，哎，这一轮的牛市到底会持续多久？而为什么能够出现这么大的一个牛市，在中国的股市也是非常罕见的，是吧？ 对，这次牛市可以说是近年来说罕见。这个牛市它的确解决了很多问题。既是老百姓所期盼的，也有助于国家战略的实施，也可以带动消费，甚至老百姓挣了钱以后还可以把钱投入到房地产，对于整个经济都有好处。 嗯，那具体是什么样的原因呢？他们就觉得主要呢还是这个政策的驱动。 对，我认为也是。从更宏观方面来看，那还是整个中国经济还是比较稳定啊，虽然有下行的压力，还是比较稳定。在深化改革方面也不断地出台措施，比如说一带一路啊，什么长江经济带呀， 嗯， 环渤海经济圈啊，京津冀经济带呀，军民融合啊，国企改革啊，环保措施啊等，一个一个的改革的措施出台，在政府的推动下出现这样的牛市。这是从更宏观的角度来说。从稍微微观的角度来说，那就是说货币政策出现调整，连续的降准降息，它都释放了流动性啊，整个金融系统它的风险可控啊，所以是因为这样的一些原因，就带动了这个牛市。 嗯 嗯， 但是这一次的牛市和，因为中国历史上2007年它也出现过一个大的牛市，2007年之后跌的是很惨的，会不会也有同样的风险呢？这个成因有什么不同？风险是不是也是非常大的呢？ 风险的确也是存在的，也是比较大的。这个2007年那个时候，当然一开始也是经济是不断的上涨， 嗯 啊，但是后来有这个股权分置啊等等啊，这个这样的一些改革。啊，也以及股市的扩容啊等等，大家对这个经济的预期可能就发生了变化，结果就导致股市急转下调。这一次也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比如说整个经济的下行的压力还是比较大。这个经济面能否改善？因为股市它总体上来看还是由整个国民经济所支撑的。整个经济面好，那么这个股市它上升它有动力啊。目前整个经济特别是实体经济的压力还是非常大的， 嗯， 这是从更宏观方面来说。从稍微微观来说，那就是一些上市公司的估值可能还是偏高， 嗯 啊，一些上市公司它缺少业绩的支撑啊。还有呢，就是货币政策它会不会到时候又出现这个紧缩？比如说现在美国的货币政策是在不断的这种加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啊仍然是不断的减息啊、放水啊，那会不会大量的资金这个流入到像美国这样的一些国家？所以中国的这个货币政策会不会发生某些调整？还有呢，就是目前这种杠杆资金呢是过于的活跃，也就是说投机的成分还是相当严重的， 嗯 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股民他肯定还是存在着很多的风险。 但是现在国家它新出了一个政策，就是证券公司会取消这种一人一户的限制，每个人的开户上限可以变为20个。那这种政策会不会也有就是国家希望大家都把钱投到股市的这么一个风向标的作用呢？ 那当然是，这个国家它是希望能有牛市来支撑整个经济的发展。因为牛市它的确它能够增加税收，它能够带动这个房地产的复苏。因为牛市很多人挣了钱就有可能投入到房地产嘛。而且牛市嘛，它能够稀释了政府的这个债务，政府还债可能也更加方便，更加这个资金会更加的充裕。也就是说对于解决这个地方债啊这些可能都有价值。所以国家它肯定是希望这个牛市这种，了解只有牛市才能够把股票给卖出去。因为现在这个也都在大规模的这个新股扩容而且那个股票发行呢也是行这种注册制这种注册制呢就是这个大量的新股呢会上市，这当然也给股民增加了风险但是政府他肯定要创造出一个牛市才能够把这些股票都给卖出去。 但是这个牛市之后它实际上会对实体经济造成一个怎么样的影响，就是大家的，就比如说说到具体的，说到每个人的个人收入啊或者日常生活中，会不会也会对百姓造成一些影响呢？ 对百姓呢当然会造成一些影响，当然我们不主张大家全民都去炒股，或者是老头老太都去炒股。因为股市中毕竟这个风险还是非常大。这一次虽然是牛市，但是基础并不牢固，整个经济它是下行的，而且是新股扩容这些工作都在做，这都可能导致由牛市变为熊市。当然现在国家它也在创造很多的条件，让股民让股民更多的来参与，可能会有一批股民他挣到了钱，特别是拥有原始股的那些股民，他可能会挣到钱，另外还有一些人他买对了个股，或者是目前可能不需要买对个股，可能90%以上的股票都在上涨，他可能会挣到一些钱，这样呢也能够促进消费。但是对于政府来说呢，可能不能够仅仅是引诱大家去购买这些股票，还是要更多的去怎样去保障这些股民的利益，这样呢那就需要对上市公司啊进行这个更多的市场化的改革，比如说这个上市公司它应当分红，应当这个不好的那个这个公司应当可以退出，应当这个加大的退出的这个力度，加大市场监管的力度，避免那些老鼠仓啊那些人为的坐庄啊那样的这个操纵股市的行为啊。还应当引入这种长期的资本，更多的是机构投资者这个老百姓可以去买某些基金，这个由基金由机构投资者来更多在市场上操作，而不是散户过多。中国的这种散户过多，这个投机情绪太强烈，这对大家可能都不是一个福音。 好的，好，谢谢胡教授，感谢您跟我们直播连线。 好，胡教授再见。 再见。 好，其实呢，这一个礼拜下来哈，也很多的媒体都在反反复复的讲，就是说，当然是乐见牛市，可是呢，可能我们更加要想一想，我们到底需要一个怎么样的牛市？ 对。 那确实看中国股市呢，几十年的这个起起落落哈，这样的涨涨跌跌呢。 有多少次，那在每一次的这个涨跌的背后呢，都能看到国家政策的这个影子。 嗯， 比如说我看到这个香港的报纸，他们也是很乐于去分析这个官媒的一些评论的走向。比如说我看《明报》，他们就引用说，你看《人民日报》都发文章了，说认为本轮牛市呢有利于实体经济的发展，就说明在政策面上中央呢是支持这个市场走牛，带来信心。 嗯， 而且呢说有评论员也就说这个政府对资本市场的态度非常的明确，就是认为也像刚才胡星斗教授讲的，投资资本市场也是助力于实体经济。 对，但是这个多久能够见效，老百姓能够真正的感觉到，可能还真的是需要一段时间去验证。但是我们眼下能看到的就是真的大家可能都从股市上赚到钱了。现在中国人有一个心理，就是如果我现在没投，就会觉得哎，我当时怎么没投呢，这么可惜呢，我当时就应该投，好像谁都会觉得只要我进去了就能赚到钱。其实这种现象07年的时候真的就有，那个时候我爸我妈就是看见， 资深股民， 不是资深 股 民，股 民世家。 我爸我妈就属于另外一派，就是他看到他的朋友炒股赚钱了，后来也跟着进市操作，结果马上这个一开始是赚钱的嘛，但是入市是有风险的，投资需谨慎嘛，然后马上这个大市就开始往下滑，然后钱就被套牢了。但是中国股民有时候会有一种心态，然后就是说如果这个钱我暂时被套牢了，也许它明天还会涨回去，我就抱在这儿不动，不会及时斩断，然后马上清仓，然后可能你的还能获得一定收益，结果就是越跌越惨，就被套牢之后，我爸我妈就是这种决心再也不进股市。 所以啊，这可能每一个炒股的人他都有这样的一个风险，所以就说赚钱的始终是少数。就是你，而且呢尤其是你要赚到大钱，可能你是必须要先人一步。你要是跟风的时候入市的话，就很可能风险一定会更大。 在炒股的时候一定要有特别强的这种分析能力和你的自控能力，就是你要明确知道自己在赚到多少钱之后就一定要退，要不然你一直，除非你像巴菲特那样长线持有，做长线不做短线，否则的话应该很难，人都有贪欲嘛，可能到时候你这个贪欲越重，你一下子跌的就越惨。不过你也能看到这次的这个牛市可能是救活了很多人，07年的时候很多人被套牢了，这次都被解套了，终于可以长舒一口气。 对，到底熊了很多年哈，终于开始牛起来了。等一会儿呢，我们要不然跟两个资深的股民聊一聊，别看我们喊他叫资深，但是年纪非常小。你看，哎，都同龄人，人家的钱赚的哈，真是让人惭愧。等一下呢，我们再来把两个股民朋友接到线上，跟他们聊聊炒股的故事。三点半新闻稍后见。好，欢迎回来三 D 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如果说这个香港股市的大时代哈，就是可以有三个阶段吧，一个呢就是81年的股灾，然后呢就是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还有08-09年的这个金融海啸。那我们确实能够从香港的报纸上媒体上是翻查到很多经历过这种香港股市大时代的这些股民们，那有的人可能输得连裤子都掉了，但是 跳楼 你看还有专门的电影是吧，郑少秋演的那些。 对， 好，那当然大内地的这个股民可能经历过的故事上就跟香港的这个完全不一样。那我们马上就来跟一个内地的资深股民杨先生是吧， 对， 来跟杨先生来聊一聊。 杨先生你好。 哎，主持人你好。 我有听说是你从大学时代就已经开始炒股了是吧？ 对的，对的，在那时候高考结束吧， 啊， 高考结束 啊， 先问人家这一轮他也赚了多少钱，杨先生能透露吗？ 这轮的话，去年因为我们做过统计，大概有个不到一倍吧，不到一倍，然后今年的话，现在可能有30%-40%这样子， 嗯， 那也非常多了。 但是就是您是怎么看待，因为您大学时候就开始炒股了，也经历过07年那个股这个牛市和熊市的交替，应该是非常有经验的。您是怎么看待这一轮的这个股市的上涨的？ 其实它几个点吧，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这个资金面，因为驱动股市上涨的首先肯定是资金面之前，另外就是一个预期啊，这个预期呢，一方面是整个经济回暖的预期，另外呢就是一个改革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预期，而往往呢就是在改革的时候呢，很多政策呀，很多利好呀会出台，然后呢会每天会有催化剂，会把整个这个股市赚钱的效应带动起来，然后就会吸引资金进来，然后呢整个经济呢，在改革的时候呢，也是为了把经济做好嘛，对吧？在经济好之后呢，整个上市公司的业绩变好呢，整个估值加下来呢，就更又会吸引资金过来，所以说这就是叠加的一个效应。 对，但是有这么多的政策信号，可能但是很多人抓不到，所以像您今年的时候，虽然后来熊市的时候，您有没有提前就抓到这些信号，可能就安然无恙的全身而退了？ 因为是这样子嘛，因为我觉得就是说牛市的时候肯定更容易赚钱，那熊市的时候也不是说没有好的股票，就是但是我自己本身我是一个非常忠实于价值投资的一个比较谨慎的一个投资人嘛，然后我呢会去研究好的上市公司，因为其实行情不好的时候也会有好的上市，也会有好的公司嘛，只要它业绩有增长，然后估值又便宜，然后未来这个空间又大的话，那你还是可以就是拿着它还是可以赚钱的。 对，但是好像很多人就认为说在中国的股市啊，你要谈这种基本面或者说谈公司的业绩和估值就输了，尤其是像现在的牛市好像更验证了这一点，就是基本上都是政策市。你觉得这种说法它是有道理的吗？ 是这样子啊，因为我觉得当然甚至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哎，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都是假，那个没有什么好看的，对吧？但是其实根据我这么多年的经验呢，牛的股票呢，一定是有好的业绩增长。有些公司可能你跟它炒题材炒一年或者炒几个月，但是呢，大牛股呢，一定是有业绩支撑的。所以大牛股呢，比如说我们像天士力啊，像上海家化这种公司一样，那你可以连续涨几年的股票，那你一定是有业绩做支撑，而不是说估值吹起来的。所以这个是毫无疑问的。而且随着这种中国的这个股市这个政策啊，整个制度啊更加完善之后呢，我觉得可能更多的人会去重视价值投资。 杨先生，我想知道您是专职做炒股吗？ 我其实是刚开始是兴趣爱好嘛，现在是 专职。 现在 是， 就是我的工作就是做一个就是在家对一家公司做自营。 我有这么一些就是道听途说的东西啊，他们就讲这个炒股的人，你从来不依靠消息的人是非常少的，但是呢消息又是满天飞的，可是呢准确的消息又是少之又少，所以我想知道哈，就是你们这种能够靠炒股去发迹的人就怎么看待这种所谓的内部消息？ 这些东西呢，其实当然尤其牛市的时候分很多，分很大，然后呢我是觉得这样子啊，就是说我们自己本身可能，我不能说我们有内幕消息，只能说一些不对称的消息，就是说可能不算内幕消息，因为整个内幕消息它是有定义的嘛，然后我只能说一些不对称的消息呢，这个拿到之后呢，其实我们会对这个公司进行去研究。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说你这个公司现在就值这个价，然后如果你这个消息来的话，相信我们会把它当成一种催化剂，股价催化剂。那没有的话，你都是值这个钱的，我拿着你都是安全。那如果说有的话，更好嘛，是不是？那我们不会逃避，我们不会去，哎呀，我们就不听消息，我们要坚持做价值投资，也不是，就是说，当做一种股价的催化剂来看待就好。 消息还是帮助你们去分析的，是吧？就是说你不会完全信或者完全不信一个消息。 对，这根本就是你这公司现在这个价值不值这个钱。 那我想问你有没有亏过？亏过最大的一次是多少？ 这个其实是一个惨痛的经历吧，但我觉得应该都有啊。尤其像我说我零七年入市，那个时候是2007年的6月份吧，6月7、8、9号，我们那时候高考，高考结束之后，那时候没什么事干，然后就股票很火嘛，然后就那公司开了个户，然后就从6月20几号开始就一直开始做股票，一直开始，因为那时候放暑假嘛，也没什么事，然后就一直到大学， 那个时候就开始感觉就是觉得，哎呀，这个股票太容易赚钱了，真买什么都会涨的，不管你多买少买，你都会赚钱的。然后呢，就不断的往里面加钱，不断往里面加钱。那时候甚至说到最后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妈给的钱去买这个电脑，然后都把这个钱挪用去买股票了。但是后来就经历了6124点的那个高位嘛。 嗯嗯。 然后一路跌下，好惨，真的好惨。 哎，但是有的人，有的人可能一跌就自己退去退市了，再也不碰股票了。但是你没有。 我觉得几方面原因嘛。第一个就是说，我性格问题，我觉得我觉得。这个东西怎么亏那么多钱，然后为什么会一直往下跌，就想着去弄明白它。然后呢，那时候呢，就是大一的时候没有学专业课，完之后呢就会去看图书馆找一些什么技术分析的书啊，这样去看，但是好像发现没什么用。但是因为本身我自己就是读金融专业的嘛，然后呢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是很吸引我，虽然我可能亏了钱，买交心的时候我觉得很吸引我，虽然我本身有读书，比如说读这个专业，然后我就愿意去把我就继续去走下去。然后呢我就从6124跌到1665，然后都一直在经历，然后呢包括从1664然后涨到3000多点，甚至之后在英国留学，然后我都会一直去关注这个市场，然后去了解市场，因为我觉得它吸引我，我可能会把这个兴趣做成我的职业。我现在就做到了。 哎，您了解国外的股市吗？是不是国外的这种股市股民的炒股情况跟国内就是完全不一样的？ 结构不一样吧，因为据我了解的话，可能现在英国的话，英国市场我们了解一点，英国的话它可能90%都是一个机构投资的，10%是个人的。那中国正好相反，就是在交易所给的数据就是显示的是大概中国90%的是个人投资者，10%才是机构投资者。就从每天的这个成交量上来看，成交量上来看。 但是中国这个投资会不会有一点就是大家都是一窝蜂的，然后股市好了就全进来，股市不好的时候可能大家都被套牢了，然后很多人就开始持悲观情绪就不进了，然后或者出来。 对，我觉得这是中国的这个投资者的一个特点嘛，就是说因为中国的人情味很重嘛，我分析一下，就是中国的人情味很重。你在炒股票你赚钱，你就觉得哎呀现在股票很好做，我带你一起赚点钱嘛这样子。然后这种从众心理很重嘛，大家都会一窝蜂就进来了。其实这也是为什么中国股市会暴涨然后也暴跌，然后像之前其实是已经跌得很便宜的时候，但是没人买，但现在也很贵了，但是呢还是会有资金不断的进去。 哎，最后一个问题哈，这个杨先生，就是说刚才我们也聊到这个炒股的人他会有一种心态，就是你赚了的时候吧你就想再赚一点，然后你亏了的时候吧你也不会说我立马就把钱 退出来， 我还想再等着他再重启，就是怎么样去控制自己的这种心态，你有没有什么经验可以传授给大家？ 其实我是觉得，就是你在买这股票的时候，你要知道你这股票它是属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属于被高估还是说合理价位还是说低估。如果说你是属于被高估的话，那一旦它回调的时候，哪怕你亏钱，你一定要出来。但这就是考验一个投资者他专业性的问题。就考验专业性的问题了，就是其实很多人现在可能行情比较好的时候，可能很多大妈他们炒股票都比一些这些像我们那些专业投资者或者我们机构投资者赚钱多，或者做的比我们还好。但是我想说的，这个它是个轮回嘛。涨上去可能会跌回来，你要再涨上去的时候你赚更多，跌下来的时候你亏更少，你这样加到一起去的时候你才是赚到钱。 好， 比如说涨上去 好，这个时间也差不多哈。 对， 谢谢你，谢谢杨先生的在线的指导，谢谢你的分享，拜拜。 好，谢谢，拜拜。 好，我们马上呢再请一位专业人士呢，他呢就是专门分析这种投资心得的。那马上来连线海通国际证券环球策略部的董事潘铁山先生 ，Patrick。你好，久等了。 主持人你好。 这个刚才我们就跟一个内地的一位80后很年轻的一个股，都可能是快接近90后了吧。 对， 这非常年轻的一个股民，他也是讲到他炒股的这么一个经验哈。那您怎么看，就是现在这一轮的这个牛市对于投资者来说可能也是风险最大的一个时候，对不对？对于投资者来说你有什么具体的建议吗？ 风险做大的话呢，可能是在早段时间。那目前呢，就是我还是不建议呢，就是用这个波轮呢，用那个就是高杠杆的东西来做买卖，反而是时买时卖比较好。因为不仅呢，股市已经升了翻了一倍，港股呢就也有点落后，后面还是能延续。但总的来说，我相信股市还是很牛啊，因为呢， 中国开放金融市场呢是百年难得的一遇，对不对？也不可能会再重新再发生一次。 嗯， 所以呢，在未来呢，随着那个金融市场进一步开放的话，对那个券商类股份，像这个大的龙头啊，像海通证券啊、中信证券啊这些呢，包括那个保险类的，像平安保险啊，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一些优质股。我相信随着大市持续在上升，短期有可能是突破28000以后呢，这指望是30000点，这其实能看好了。 嗯嗯，就是说过去哈，可能很多人就问说买港股的时候要留意些什么，以前可能专家会指导说留意这个环球经济啊、内地经济啊，但是过去一个月似乎港股投资者什么都不用看，你只需要知道内地投资者的喜好就可以稳赚。就但是呢，是不是这样的一个他人家总结的规律哈，就一定会永远的这个适用于之后的这样一个股市的发展？是不是有一些具体的指标，投资者要非常的小心注意？ 我相信还是要看盈利的有没有国家政策配合啊，包括就是未来的那个在业务重组方面，包括在大型的国企啊，这些其实很重要的，这不能盲目的去就资金在追哪些的买哪些，不看盈利。这个是不对的，因为后面路遥知马力，就是最好的就业绩好的能配合的这些都最后都会跑出来的。 嗯，好，那我们还看到内地的这个消息呢，就是证券公司取消一人一户的限制，就个人开户上限是20个。那这样一个政策的改变的话，您觉得会对于现在的股市会带来什么样具体的影响？ 这个是证明了是中国证券市场、金融市场进一步开放，这个是没有停，也是很自然的趋势。所以呢，是大大利好那个券商类龙头企业，这些就散户比较多的这些都能看好了。 嗯，那我看到一些专家的这个分析哈，就是说，现在要观察的可能，市场上它有一些主要的观点，一个呢就是说无敌的大牛市论，就认为可能这个港股再涨个5000-6000点都没问题，甚至有人说可以涨到这个40000点。那这个言论这样的一个主张，我们要怎么样去回应它？那再一个呢，就是说，有一种阴谋论可能会觉得中央会担心内地 A 股爆炒，所以呢就转移炒作阵地来到香港，就说香港呢是为国这个被动的现身。那我想听听您对这两种意见的看法。 这个阴谋论这个我先不看吧，就是这些就要根据才看吧。当时呢就是当时到大升的话，这个也是有根据，因为不仅这个金融市场开放不是小事情，就中国股市低迷了5年7年，迷失了7年，港股也是低迷的走了这5到7年。就这种情况的话，后面还是有能力追落后，因为不仅欧美市场、日本市场、英国他们的股市的市盈率都在18倍到20倍以上，港股呢跟 A 股的大的重磅股呢还是停留在12-13倍的水平，所以绝对是有追落后的过程。至于能不能有个突破性，像港股呢，其实我去年年中沪港通开了以后，还是看的到2017年前呢，还是持续的拉升。就展望是45000点为一个目标区，而 A 股能不能到8000以上呢？要看中国市场就政府的对这个开放市场的确信，能够尽力的进一步在开放市场的话，不要压抑市场的话呢，我相信呢还是能达到8000水平的。因为不仅股市的股值大的股份还是偏远远落后于欧美股市。 嗯嗯，但是现在人人都会关心哈，说我们这个牛市它会不会有一个尾声，到底什么时候呢才会见到它的尾声。刚才问到您的这个指标的问题，我这儿也拿到其他的一些观点，有人就觉得有几个指标我们要非常小心。一个呢就是内地南下的资金减少，就如果说沪港通买港股的钱连续3天减少，大家就要小心了。第二个呢就说呢，如果香港的像地产股、豪赌股和香港零售股都能大涨，那就也代表升势要接近尾声了。还有最后一点说，如果 A 区股还有 A 股这个价差缩小到20-30，也得小心，可能也差不多了。这几个指标您怎么样去点评？ 我觉得这三个都是我不主要最看重的，主要最看重的都是还是以那个内地的那个政策有没有转向，所以拉紧，就美国会不会提早加息，这个才是最重要。不然的话呢，我相信还是 这个市场气氛还是会继续的做好的。 嗯，好，非常谢谢 Patrick 的点评分析，谢谢您 ，Patrick 再见。 谢谢谢谢。好， 好，我们刚才连线了海通国际证券环球策略部的董事潘铁山先生。 嗯， 但是现在的消息和分析可以说是满天飞。 对， 可能就跟刚才杨先生透露的他的妙招一样哈，就所有的消息你只能拿来自己消化，自己去比照和分析，可能都不能完全100%信一家，我是觉得是吧？ 因为有些时候消息可能是放出来的烟雾弹，比如说庄家要炒了，放点消息出来给散户。因为中国这个市场真的跟其他地方不一样，中国是以散户为主嘛，所以很多庄家真的会给散户做套的，这个现象是有的。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也是挺无奈的。确实，就像一开始胡金斗教授说的，中国的这个股票市场它需要改革，需要变得更加市场化，向西方的这些成熟的股票市场来学习，可能。公司应该派发股利啊等等的，这样可能才是更加对股民负责的。 嗯，好，先我们现在休息一会儿吧，等会儿呢还有一个股民要上来跟我们聊一聊，他的故事呢也很有意思。三条新闻稍后见。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欢迎回来三联华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哎，还有一位这个资深的股民，其实也是一个年轻人， 对，大牛， 大牛是吧？好，来跟他聊一聊，温先生。 哎，你好， 温先生好。 你好，你好。 其实你好像也是在这个大学时代就开始炒股了，是吧？ 对对对，是2003年吧？2003年， 那 2003年 真的是非常非常早。那那个时候 能透露你的年纪吗？ 我大概是31岁嘛。 啊，31岁，84。 对，比我 84的差不多。咱们这一轮怎么样？你的有发达吗？这一轮牛市？ 哦，我想这一轮大家都应该赚到蛮多钱了。 啊， 这一轮因为都涨得太猛了。 你具体赚了多少？ 啊，赚了不少钱。 可以不用说数个，就是是不是比如说翻倍啊，或者多少啊？ 我大概差不多2倍了吧。 哇，那真的是很厉害。对，真的是大牛。你那为什么就是有些人好像在这个牛市里他其实也赚不了这么多钱，为什么你就能赚到这么多？有什么秘诀吗？比如说是不是看政策呀，或者是这个有内部消息，或者说一些其他的消息等等的？ 我想是可能两个原因吧，我的理解的话，因为一个是可能很多人他可能进场的时间他进场的时间可能是比较晚的吧，像我们因为10多年来一直都没有离开过， 嗯， 一直在里面做的话，所以因为实际上就可能在3000，可能我觉得就是在今年开始吧，我感觉身边很多从来不炒股票的朋友也就有才开始进来嘛， 嗯， 啊，特别是最近2-3个礼拜特别多，所以我想这个地方进来的话，那肯定就是说他跟我们从底部2000点一块熬过来的，那肯定我觉得可能收益会有一些差距，这个是一方面。二一个可能毕竟我们做了那么多年，所以可能就是说经验上面啊，怎么把握这个行情的方面可能会好一点，我觉得可能是这两个原因。 哎，我们就想听听到底该怎么样把握行情。你看现在他们都讲笑话说风来了什么样的猪都能吹起来，就是是不是现在只要进场的他一定能够赚到钱？ 实际上在这个位置的话，如果是作为我个人来讲啊，我觉得可能如果有10年以上或者甚至更长时间的，我觉得这个地方其实大家都明白而是风险收益应该是一半一半并存的地方了，但是越是这个地方可能收益越高。那现在最近2个礼拜就开始进入，我记得是2007年的时候的那种，基本上买什么都可以涨了。我感觉可能再过半个月就开始有人要跟我推荐股票了，可能是这种情况了，已经进入。我感觉 就是你现在选股票哈，你有没有一些什么特别的考虑？你能不能透露你具体买了哪一只股票？然后 这一轮他们都会猜牛市什么时候会结束，就是也会想想自己炒股的这个策略啊，你能不能也透露透露啊？ 啊，因为我做股票都是做的非常短的，基本上都是拿股票很少超过两个礼拜的， 哦， 所以就是转来转去啊，大概是这种风格， 嗯， 啊，而且就今天我可以透露，我大概今天早上我已经减了大概三分之一了， 哎，为什么？ 不， 嗯， 因为这个地方我感觉，就是风险和收益这个比例越来越大，所以我开始控制仓位了，就是我个人来讲。但是可能就是新开户的朋友，我看大量的都冲进去，所以很猛嘛。 嗯， 但我们可能经历过很多这种啊不可测的一些因素，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开始减一点，是这样。 嗯嗯，哎，就是你现在觉得有哪些方面你是感觉到这个风向可能会变，就是不可测，可能赚的就没这么多了。这个想知道你的这个嗅觉，你是能嗅觉出嗅到什么不一样的东西来？ 我的逻辑实际上很简单，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说，因为这一轮整个是在整个经济下行的情况下，就是国家一直希望把这个市场推起来嘛。 嗯 嗯。 啊，那么既然是国家意志的话，我想国家的策略就是说，希望能够尽量把这个，也就是多次提到这个所谓慢牛嘛，啊，希望把这个市场能够在强势这个高位时间延长嘛。可是这个股票市场是很疯狂的。大家都看到好了，可能就会把，本来应该一两个月的涨幅，可能一两个礼拜就走完了。 嗯， 所以呢，我主要是担心这个会不会后面如果涨得太凶了，会有一些调控的政策，因为他是希望国家，我觉得是希望能够政府是希望这个牛市能够延长啊，而不是希望它如果短期涨得太猛，它可能会降一降温，然后再来呵护。我主要是这方面的考虑啊。 嗯， 但是在您炒股这么长的经历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赔过？那赔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为什么有很多人是赔了之后就离开股市了，但是您还在这儿坚持着？ 有赔啊，那就是那个时候很年轻嘛。其实2007年大牛市，我相信很多人都赚了很多钱。 嗯， 啊，在2008年的时候，实际上我们也都赔得蛮惨的。 嗯 啊，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没有经历过大熊市嘛， 嗯， 所以说相对来说风险意识就比较淡薄， 嗯 啊，这个是，所以就是也就现在开始，为什么就我相对来说可能比新入场的朋友会谨慎一点，是这样。二一个就是我没有离开，主要就是因为我喜欢这个市场啊，所以所以一直就能坚持下来。实际上啊，我们都是牛短熊长嘛，所以其实坚持下来也蛮不容易的。 嗯， 啊，这些年。 嗯嗯。 哎，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很多东西我们都说熟能生巧嘛，那炒股这个东西是不是你炒的时间越长，你就越能赚到钱？包括炒股这个东西是不是也是有悟性的？有些人他就是怎么都学不会。 我想是可能悟性是占可能30%吧。 嗯 啊，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那个日复一日的这种研究市场啊，研究这个市场的这个里边的这个包括资金的逻辑，包括就是说政策出来以后怎么传导到个股，然后又是怎么炒作。我觉得这些逻辑只有通过日复一日的这种研究和复盘和交易，我觉得这个占到70%吧。我个人理解就是你做到70%可以保证你能在这个市场上赚钱，但赚多赚少有时候有天，那就靠后面你说那个30%可能天赋了， 嗯， 啊，包括有些时候运气啊都会有一点点。 嗯嗯，哎，我想知道你具体的这个研究的方法会是怎样？比如说有的人他可能就看书是吧，有的人他就去看电视节目 啊看看什么报纸啊，你是怎么样一个研究方法的？ 哦，我想我就反正10多年我什么都可能都经历过吧。这些方法可能最早的时候肯定还是研究这个书肯定都读了，然后完了以后呢这个就是主要是把怎么样，其实是把书本上的理论和这个具体的我们的这个，因为 A 股其实炒法跟香港和美国还是不太一样的， 嗯， 所以就具体结合到这个 A 股上怎么来炒啊，因为我们是一个这种基本上是资金驱动型的这种，怎么讲呢？就是炒作的风气比较流行的，炒概念的这种风气比较流行的，所以就是要把这个特点掌握好了的话，我想实际上 一般的投资者也能获得很好的收益的，实际上。 好，谢谢温先生的分享，谢谢你。 没有。 好， 哎， 再见。 好的，再见。哎， 好，这个好像每个人的这个经验和窍门都不太一样。 对，其实 但是他们炒久了的人就是有一个意识，风险意识，这个特别强烈。 对、其实不管是什么经验和这个方法，你只要能赚到钱都是好方法，是吧？黑猫白猫能抓到耗子就是好猫。 好，那当然现在这一轮哈，大家都想赚钱，可是还是那句话，这个投资要谨慎，入市呢绝对是有风险。 对， 也是多多研究。可能还是我觉得赚钱的人，我总是有这么，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偏见，我总是觉得靠炒股能够真的是发家致富或者把它当做主业的是绝少绝少的人。大部分人我觉得尝尝那个赚点零花钱就得了。 对， 你要真想长期做这个，我觉得不靠谱。 因为可能这是金字塔的顶端，真正有这个心理承受能力的人不多。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小跌小涨就已经受不了了。但是起码这一轮是国家福利，大家可能要抓紧。都说了是政策性的这个上涨牛市，但是之后大家也是要有这个忧患意识，小心被摔得很惨。 好，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三体化新闻，我是范苏， 我是春雨， 拜拜， 拜拜。